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匿在长安，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仲有我哋。 Coco 小红 Simon 街边太多太多禁忌，我们为将为着献技，但是未做就做你自己。 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就是6月12号之后的6月13号，因为就刚过了这个12点钟。 好错。 Okay? 正式开始这个晚上的就是自己人。 Yeah. 还有就要提醒大家，天气相当之变幻无常，雷暴警告现正生效，直至到今晚的凌晨2点钟。还有听说有个风，有个很可爱的风吹过来，是不 是？是我啊，小红。 叫小红啊。 是啊，是不是他应该是远离的。 啊，远离的。 远离的。 走紧啊。 是走紧啊。 但你仲喺度。 但我就喺度，我喺直播室。 Okay.Okay, 好啦，咁啊，讲到今个礼拜咧，除咗天气系变幻无常之外啦，咁、而另外我谂即系讲得最多城中热话嘅咧就系、嗱，我哋讲好耐，大概系两三年前咧，就一个咧，其实系值得香港人咧非常之骄傲嘅消息。 系啊， 吓，唔单止系同志界嘅即系喜讯，甚至系香港体坛嘅一个喜讯。 系啊， 咁就系话说咧，好几年前咧，我谂大概系足足差唔多三年前啦、就系当其时突然间咧，就有个消息传嚟，就系、是、香港咧就成为系首个亚洲嘅城市咧，就系、是、获得呢、這、一个就系、是、同运会 Games 嘅主办权嘅。OK， 系， 咁系咪可喜可贺啊？ 系啊， 咁而铁定咧，其实就真正咧主办呢个 Games 咧，就系2022年，亦即系。明年嘅年尾嘅，咁啊正系筹备当中啦。咁其实早几个星期前咧，我哋已经系访问咗其中嘅就系、是、呢个 Games 嘅筹委会里面嘅一位成员啦，一位 co-chair 啦，就系、是、Lisa 啦，佢仲带埋自己嘅太太上嚟添啦。 系啊 ，OK 啊，咁啊即系同大家讲有关嘅种种啦。咁但系咧，我哋都其实作为同志界咧，都有少担心，就系、是、因为一直咧其实 Games 嘅宣传咧，我哋觉得都好似未系好够啊， 系 啊，即系同志界以外嘅朋友咧都未系好认识。 嗯， 咁但系咧今个礼拜突然间就成为咧即系。全城熱議啊！ 係啊， 我都覺得一個幾好嘅契機嚟。 係啊，極高談論度啊！ 係啦，咁但係當然啦，嗰個談論嘅即係真正嘅來由咧，就係來自兩位嘅議員啦，一位就係何議員啦，一位就係阿梁議員啦。係係啦，佢哋嘅言論就淨係令到大家咧惡曬言啦，下巴跌曬落地啦，執都執唔切咁樣啦。 係 OK 嗱，就住有關一啲咧好得人驚嘅言論咧，我哋今日都會即係同大家長談一下、討論一下嘅。咁但係當然啦，既然咧佢哋嘅言論。即係針對嘅就係機 games 啦，咁於是乎咧喺呢個時候咧，我哋第一時間咧就捉住啦，即係都曾經上過嚟，即係自己人節目啦，同我哋講有關機 games 種種嘅就係阿 Lisa 啦 ，Lisa Lam 啦，咦 Lisa， 咦佢係咪收線啊 Lisa？ 等我睇下先嚇， 暫時斷一斷喎、啊，喺 佢仲喺度咩？ 我佢喺度啊， 係啦，但係仲係聽唔到佢嘅聲喎、啊。但唔緊要啦，我轉頭先再同佢傾啦，好唔好嘛？嗱咁，因為就住即係有關今次呢個情況咧、我哋都覺得咧，即係相當之詫異啦。因為其實咧，來自嘅呢啲嘅恐同言論咧，其實係出自立法局嘅議員啊嘛。 係啊， 即係唔係一般咧？以往咧，即係香港你都知係啲恐同嘅組織啦，啲恐同言論咧，我哋都預咗噶啦，係咪先？ 係啊。 咁但係嚇、啊，居然出自堂堂係立法會嘅議員，同埋呢啲言論咧，去到嘅地步咧，你有少覺得喂？連美國嗰啲最恐同啊，即係所謂嗰啲恐同嘅一啲 evangelicals 啊， 係啊，講嗰啲嘢已經係70年代上世紀嘅事嚟。 係啊，冇錯啊， 呢啲招式你都用，佢都可以舉啲例子啦。即係講咩咧？就係話嚇支持同性婚姻。嗱，首先我哋唔知道同性婚姻同呢個同運會做乜會扯上關係啦。 係啊， 係啦、啊，然後跟住就係話搞同性戀咧，就係會令到人類滅亡啦。係 啊， 因為唔生得啦。 是啊，同埋唔知點解佢係話即係我如果要搞呢啲嘢咧，應該喺間房嗰度進行先好、啊。 系啦。 其实点解咧？其实即系佢系谂住我哋喺间房嗰度可以自己即系去赛跑啊，或者系去掟下波啊咁样。 系啦，因为何议员就话即系啊，你哋闩埋房门做就算啦、嗯。我谂下，我哋闩埋房门做咩咧？嗱，首先我就唔会关心啊何议员你闩埋房门做咩啦。我系唔恨知，唔想知，亦都唔要知啦。我亦都唔明点解你咁关心到底同志闩埋房门做咩啦？首先系其中一点啦。咁、 嗯、 然后我谂下吓、啊，我哋喺闩埋房门做嘅嘢，同呢个同运会扯上咩关系咧？其实同运会里面有冇一个叫性爱竞技嘅项目咧？好似暂时系冇嘅。咁但系当然咧，转头我哋可以问一下嗰个负责人啦，就系、是、到底阿 Lisa 可唔可以话俾我哋知道，到底其实有冇呢个项目啦？吓、啊，咁系有定系冇啦 ？OK， 咁然后跟住就即系，总之讲到嗰啲咁嘅情况啊、言论啊，李成觉得拗晒头啦，同埋开始系贻笑大方。我甚至忧虑咧，真系惊会成为呢一个咧，即系国际嘅笑柄嘅。 嗯、 OK， 嗱，听首歌翻嚟，听首新歌翻嚟，然后跟住我哋捉住有关即系同运会嘅co-chair， 咁就系 Lisa Lam 同我哋作少少嘅回应啊。 Give up on my life. I'm a warrior queen. They're passionately tonight. I'm gonna bury the dark. Gonna make love to the stars. I'm a soldier to my own emptiness. I am a winner. I'm gonna bury the night. I'm gonna marry the night. 嗱，久违咗嘅一位朋友啦，咁就系其实咧卡里面屋啦， 系 亦都系即系同志嘅 gay icon 之一啦，系咪先？咁啊，点解突然间无啦啦唱呢首歌？其实好耳熟能详，系一首旧歌嚟嘅。 系啦，因为其实咧，啱啱我哋之前都讲过咧 ，Lady Gaga 就庆祝佢嗰个 Born This Way 嘅唱片咧十周年啊，佢就联同好多唔同嘅即系 queer 嘅歌手咧，就重唱翻佢成张大碟嘅十四首歌嘅。咁、其实呢一首即系 Marry the Night， 即系都。好經典，好出名咧！佢就揾咗呢位即係國際級嘅 gay icon 咧，就翻唱佢呢個 Marry the Night 嘅版本啦。 係啦，咁啊，居然係 Kylie 咧，係翻玩呢一個 Lady Gaga 嘅呢一首 Marry the Night 啦，好奇怪啦，兩個 diva 走埋一齊啦。另外咧，亦都係拭目以待啦，因為原來不經不覺咧 ，Born This Way 咧呢首咁重要嘅同志之歌啦，其實喺今年度已經係步進呢個十周年啦。咁啊，隨住呢個特別版咧，聽講會有唔同版本、唔同 remix 嘅 Born This Way 嘅、 哦。 我聽講會有鄉謠版添。 聽咗啦，香搖版已經係係 Orville Peck 唱嘅， 得唔得噶？ 得得噶，但係佢把聲係即係突然間即係好香搖咯，但 係咧，因為係香搖版 應該嘅， 佢把聲係比較即係好磁性啊，好成熟嗰啲即係男人，但係佢係一位公開嘅即係同性戀者嚟嘅。 系啊，咁所以都幾勁嘅。鄉謠界裏面咧，有一位歌手咧，係居然咧已經係 come out 咗咧，其實好唔容易嘅事啊！大家記住，因為鄉謠樂界相對地咧，比其他嘅 music genre 啦，其實喺呢一方面咧係相當之保守。 但係佢個造型好異形嘅啫。如果你見到一個男人戴住牛仔帽咧，戴住眼罩，如果眼罩下邊又全部係流蘇嘅咧，即係唔係真蘇，即係嗰啲叮叮噹噹嘅嘢咧，嗰個就係佢啦，即係好姣嘅。其實佢造型 咁，除咗因為2021年啦，咁就係Born This Way 呢首咁重要嘅同志 anthem 咧，就係報咗呢個十週年啦。咁同埋點解會特登揀喺呢個時候推出呢一張嘅專輯咧？咁事源就係六月份啦，就係驕傲同志啦，咁就係呢個全球各地都係呢個旗海飄揚，就係呢個彩虹旗啦，慶祝呢個咁重要嘅即係同志嘅月份啦。咁但係與此同時咧，居然香港咧慶祝呢個驕傲月咧，就係聽到一啲咁得人驚嘅恐同嘅言論啦，仲要係來自堂堂嘅立法會議員啦，咁所以真係有啲匪夷所思嘅。 系、okay. 噶，因为佢讲埋啲即系好令人即系其实令人哇即系侧目嘅言论啦，即系例如话哇我呢啲即系十亿啊，拿污糟 污糟钱系啊， 即系佢唔要也罢啦。但系其实、即系你搵俾我睇啊，十亿系咩事？即系就算我低啲门槛。三億啊！你揾唔揾到啊？ 唔係，同埋大家都咁憂慮，因為喺呢個疫情嘅拖累嘅情況底下，同埋嗰個政治嘅不穩定啦，咁同埋即係要香港喺短時間之內要經濟復甦咧，其實係非常之困難。 嗯， 咁作為一個即係政府嚇嘅領導人嘅話，見到香港突然間喺明年嘅年尾嘅時候係成為亞洲第一個嘅城市可以攞到呢一個咧就係 Gay Games 嘅主辦權嘅時候，喂，你梗係第一時間。去善用呢個契機，希望可以促進香港嘅旅遊業也好啦，又或者係希望可以喺短期之內可以令呢個經濟復甦啦，係咪先？ 即係要大肆宣傳啦。 咁然後跟住，居然喺立法會有議員提議就話政府唔應該支持，仲要帶頭唔好支持。 係啊， 你話係咪真係幾咁失禮嘅一件事啊？系咪先？ 系啊，即系同埋即系都真系估唔到啊！而家都已经系2021年啦，我哋贵为即系一个咁国际化、咁先进嘅城市啊！咁居然系我哋嘅立法会尊贵嘅议员啦，我哋平时称呼佢哋为，即系竟然系会有啲咁嘅言论。咁其实都真系令到我哋系觉得啊，即系如果我哋系同志或者听到呢啲言论，当然系愤怒啦。咁但系一般市民听到嘅话，都会觉得吓为之侧目咯。 OK， 喺呢个时候睇我哋会唔会接通电话先吓？咁啊 ，Lisa。 Hey Brian， 哎，終於接通咗啦！咁、 yeah, 啊，唔好意思啊，頭先因為有少少機件嘅故障嘅關係啦，咁、終於接通咗。Lisa 係 Lisa Lam 啦，其實我諗早一個月前咧都上過嚟我哋節目啦，帶埋太太添啦。咁啊，事源咧就係佢係呢一個同運會籌委會裡面嘅其中嘅一位 co-chair 啦。OK， 嗱，首先啊，你以呢個 co-chair 嘅身份咧，可唔可以回應一下，就係就住有關呢兩位嘅議員啦，最主要就係梁美芬議員啦，嚇。同埋就係阿何議員啦嚇，佢哋一啲咁得人驚嘅言論咧，你哋嘅立場同埋你哋嘅回應係點咧？ 咁其實同樂運動會佢本身嗰個聲明咧，我自己當初都有參與嘅，去起草嗰陣時候，咁係我都明白係比較好多朋友可能覺得係好比較弱啦咁講，咁但係我諗其實即係同樂運動會本身嗰個宗旨啦，就係講緊話多元之中團結，咁所以咧。即係由於咁嘅原因啦，所以你可以話我哋覺得雖然我係唔同意佢講嘅嘢，但係我都會唔可以漠視佢 想講佢嘅嘢嘅權利啦，你可以咁講。咁所以我或者喺度都想講一講話，希望大家明白我哋其實仲有五百日就係即係五百零日啦，就係同埋運動會要開始啦。咁所以我哋其實作為個機構啦，主辦機構啦，都會考慮到我哋係需要好唔同方面嘅群眾嘅支持啦，啊各界人士嘅支持啦。咁所以變咗我哋而家咧係主要係將我哋嘅精力咧係擺喺點樣可以到一個更好嘅成功嘅 event， 而唔想再將我哋嘅精力去擺喺一啲個人嘅立法會議員嘅言論上高啦。咁但係呢個係即係同埋運動會大會，我都有份參與嘅一個。即係嗰個作為個聯席主席嘅一個身份去講呢啲説話，但我都希望喺度講講我自己嘅個人嘅一啲感受啦。咁 Brian， 我諗你都記得啊，其實我上個禮即係上個月嚟嗰陣時候，你都有問過我嘅，你有問過我到底我自己有冇作為一個出咗櫃嘅女同志，到底有冇受過歧視？咁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啊？其實我當時咧同你講過。我三十年前嚇仲係做緊大學生，即係廿歲出頭嗰陣。咁我嗰陣時咧，曾經係做過一個朋輩嘅，即係support hotline 咁樣啦嚇。咁當時咧，其實係有人喺嗰度縱火，我當時喺加拿大，係有人縱火燒咗我哋辦公室。我嗰陣時真係一個你諗下廿零出頭，我係好 shock 咧，亦都覺得好即係冇諗過一個咁簡單嘅嘢，竟然會有啲咁。咁暴力嘅反應啦嚇，同埋係我係覺得好唔安全嘅當時自己。咁所以三十年之後啦嚇，翻到嚟香港，咁我哋辦基金，其實係講緊講嘅話，一個綜合性嘅體育文化藝術嘅活動嚇，我哋講緊多元之外嘅團結，我真係冇諗到，我真係冇諗到啊，竟然會係有一個咁大嘅反應，我係好震撼，自己作為一個人嚟講。雖然即係呢個係佢表達方式係唔同，但係三十年，我真係估唔到三十年之後，依然都係有呢啲咁嘅嘢發生。 係咁所以即係以你個人嘅經驗啦，以往都即係喺外國啦，即係經歷過一啲真係其實係恐同嘅暴力啦，同埋真係好多人驚嘅事件啦。即係嚟到一個我哋成日都自以為又真係好驕傲地覺得香港係一個文明嘅社會啦，但係居然呢啲言論其實唔係來自一般嘅恐同人士，係來自立法會 suppose 係代表即係市民聲音嘅一啲代議士咧。其實我係覺得好詫異咁啊，甚至當言論一出啦，然後跟住咧之後咧，佢再補充嘅咧，哇，就越嚟越得人驚，尤其是何議員嗰句，係將呢個五眼聯盟咧，就説成咗一個咧，真係我都唔覺得我有膽量去重複一個真係好核突，同埋真係其實係令到我哋好蒙羞嘅一個笑話啦，所謂嚇笑唔出嘅笑話啦嚇，即係我覺得喺國際間咧，其實即係今次佢哋嘅言論咧，真係可能有機會成為國際上面嘅笑柄。我真係覺得其實要將佢呢個笑話咧，係讓五眼聯盟嘅幾個國家嘅朋友咧都應該知道。香港有立法會議員係講一個咁樣嘅笑話，咁低俗嘅笑話咁但係你哋有冇擔心咧？嗱，因為其實而家即係譬如林美芬同埋佢咧，即係除咗講出一啲恐同嘅言論之外咧，即係甚至其實係主動就係話要求政府咧就唔應該支持你哋嘅。咁但係過往喺你哋籌備嘅過程裡面咧，我知道譬如話無論係旅發局啦，甚至係投資推廣處啦，都落咗答嘅。咁所以你聽到啲言論有聽到佢哋帶頭話鼓勵政府唔應該要落答去支持，你哋有冇擔心咧？ 咁其實我又唔會嘅，因為其實咧，我哋自從即係2016年開始申辦嗰陣時候啦，咁我哋都攞到即係差唔多有百幾封，即係唔同嘅，無論係政府機構又好啊、學校啊、個人啊或者係團體，都係支持嘅。咁然後一路咁多年都我哋都一路係同政府緊密合作啊咁。咁我都想帶翻啦，其實我哋今呢啲係嗰幾位議員嘅私人嘅嘅意見啦嚇。咁我哋其實當日喺立法會議員即係喺立法局嗰度嗰個提問，其實根本係即係係講緊民政事務處會唔會可以係稍微一個活性彈性之少少嘅處理方法，係幫我哋去 book 場地嘅啫。其實係一件咁樣嘅事咯。咁係啊，咁但係其實基本上一方一直以嚟咧同各個部門嘅合作咧都係愉快嘅，都係暢快嘅。咁我哋都好希望可以喺即係呢件事情啊呢啲咁嘅聲音嚇過之後咧，係可以繼續去有一個交流啦，同埋係希望康文署同埋民政事務局嗰邊啦，係考慮到其實香港能夠贏出17個國際嘅城市咧，去舉辦呢件事咧，係真係對 彰顯香港一個國際大都市，其實是一個很難得的契機咯。 係啊， 係、而根本呢一件事咧，即係我都知道有啲人可能諗住啊，呢、這個都唔係一個好 serious 嘅比賽項目啊。咁我都想喺度講一講咧，其實咧，以前咧係世界紀錄咧係有被破過嘅。咁而譬如你話喺法國上一屆啊巴黎奧運會嗰陣時候咧，巴黎嗰個奧委會咧都有係正式支持嚇即係巴黎嗰個 gay games 嘅。咁所以即係變咗我哋而家係真係去到一個關口，我講緊咗五百日就係呢個 gay games。 咁 Lisa， 我哋係因為我哋要聽一節新聞報導，十二點半鐘。嗱，轉頭不如喺新聞報導之後咧，再即係由你親口同我哋講下，到底其實而家 gay games 嘅籌備情況到底係點，好冇？ 好，唔該曬你。好。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警方晚上在旺角拘捕三人，一人涉嫌公众地方行为不检，两人涉嫌公众地方扰乱公共秩序。警方表示，晚上大约十点半，两名男子走出山东街和洗衣街交界，以卡板和垃圾等杂物堵路，意图瘫痪现场交通，扰乱公众秩序和危及道路使用者的安全。現場埋伏的便衣探員隨即制止他們，並且以在公眾地方擾亂公共秩序罪拘捕兩名分別15歲和19歲的男子。而在夜晚大約9點半，警方表示有人群在朗豪坊商場集結和叫囂，亦都有人一度高叫涉嫌煽動或者教唆他人分裂國家的口號。警員其後進入商場執法，期間一名男子不斷高聲叫囂，煽動他人情緒，警方以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罪將他拘捕。本港新增3宗新型肺炎確診，都是屬於來自印尼的輸入個案，並且乘搭同一航班。政府指由於有3名確診人士乘搭國泰航空 CX798 航班抵港，當局即日起禁止有關航班從印尼雅加達抵港，直至今個月25號。衛生防護中心表示，3人是外佣，其中2人都是同行的人士，同樣驗出 L452R 變種病毒株。另外，本港新增少於5宗的初步確診個案。一名56歲女子懷疑進食鮑魚的時候啃親，送院後不治。警方表示，晚上大約8點接報，那名56歲的女子在尖沙咀港精中心一間酒樓進食的時候，懷疑被鮑魚卡住喉嚨，她昏迷送往伊利沙伯醫院搶救，最終證實不治。美國非裔男子弗洛伊德遭到白人警員壓頸後死亡的事件，引發全球反種族歧視示威浪潮。事發當日影低片段的少女弗雷澤獲美國新聞界最高榮譽普立茲獎頒授特別獎，表揚她的勇氣。現年18歲的弗雷澤早前在庭上作供時表示，當時看到一名男子乞求警員放過她，因此用手機影低過程。她又形容目擊案發過程改變了自己的一生。普立茲獎評審形容弗雷澤當日勇敢記錄弗洛伊德遇害過程，片段引發全球反警暴示威，突顯新聞界尋求真相和正義的時候，公民扮演的關鍵角色。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亦都有幾陣狂風雷暴，氣温介乎26至30度，吹清勁東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海面有湧浪。展望隨後幾日驟雨逐漸減少，短暫時間有陽光。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凌晨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匿在在望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认什么自查什么自行嗌嗌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新闻报道前我哋又讲开啦，咁今个星期全城热议咧，就系呢一个2022年就系香港第一次咧成为亚洲第一个城市系举行呢一个咧就系同运会，就系 Games 啦 ，OK， 咁啊事完就系喺呢个立法会里面咧，梁美芬以及系何君尧议员咧讲咗一啲咧系极之恐同。同埋匪夷所思嘅一啲恐同嘅言論啦 ，OK， 咁頭先我哋都即係就住有關方面咧，以正視聽噶啦。咁但係其實咧，言論一出嘅時候咧，除咗係同志界都好多嘅評論之外咧，其實我哋見到阿明哥都走出嚟發功嘅嚇。明哥走出嚟講話咧，唉，滿腦子污穢嘅人咧，先至會聯想到咧一個國際知名嘅運動會咧，係同呢個性扯上關係。而香港立會就只係剩翻呢一種咧，係對於封建制度忠誠嘅廢物。咁香港嘅民主文明咧，就係俾呢啲嘅廢物咧，係帶翻去百多年前嘅小漁村一樣。而本來香港奪得同運會首個亞洲主辦權咧，係好值得自豪嘅事。咁但係呢啲劣等嘅議員咧，就將香港咧係變成呢個國際笑柄嘅。嗱，頭先我哋新聞前咧，我哋捉住咗咧，就有關呢一個同運會籌委會嘅聯合主席啦。咁就係 Lisa Lam 咧，同我哋講咗幾句嘅。首先咧，就住阿明哥嘅回應咧，我首先都要問一問阿 Lisa 先 ，Lisa 仲喺度啊？ 嗯哼 ，OK， 系，我想问 Lisa， 嗱个机 games 咧，我上次记得同你倾嘅时候咧，里面都有好多唔同嘅项目啦，同埋就住香港都会加啲特色嘅项目啦。但我想问一下，到底其实机 games 里面有冇性爱竞技项目噶？ 冇，冇呢个项目。 系咯，既然冇呢个项目，我唔知点解何议员会联想到会好污糟啊，又要翻闩埋房先至做嘅嘢 咧？ 系咯，佢就系觉得同志咧就系会做呢样嘢咯。 系啦。我都唔係好明白，咁所以何議員，我諗你真係要你可能你會失望啦，係冇呢樣嘢嘅。咁Lisa 亦都澄清咗啦。咁如果你好恨有呢樣嘢嘅話咧，可能你要自己搞一個啦。 佢自己閂埋房門。 係啦，係 啦，我哋都唔想睇嘅。 OK， 咁講翻正經啦嚇。咁其實Lisa， 咁即係其實頭先你都講啦，剩翻五百日個時間真係無多啦。咁然後跟住而家突然間又即係殺出一個程咬金啦，有啲咁嘅小插曲啦，小嘅擾攘啦。其實對於你團隊有冇一個打擊咧？喺個即係 spirit 上面。 咁其實咧初初當然聽見梗係都大家都係比較震驚啦嚇。咁但係其實我哋咧都係覺得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佢更加令到我哋清楚點解我哋要係將基金喺香港做嚇，就係正正咁嘅原因，所以我哋先至講緊話要多元、要包容、要共融，係咪？咁呢個就係我哋嘅目標，更加令到我係更清晰、更堅信，我一定要將呢件事情做好。 係啦，正正社會上面就係有一啲咁嘅歧視嘅聲音，甚至連立法會裡面都有啲咁嘅聲音嘅時候，就更加突顯出。搞呢個同運會嘅需要性，同埋嗰個迫切性，同埋就其實我都覺得係可以調翻個角度去睇嘅，都未嘗唔係一個好事啊！任何危機都有契機噶嘛。咁今次俾佢哋咁樣講下、唱衰下嘅時候咧，突然間多咗就全程去談論同運會啦。 係 因為以前我哋都有少擔心啊，係咪個宣傳唔係好夠咧？即係會唔會好多異性戀者都未必知道咧？而家突然間好似多咗人知喎，係咪咧？ 係啊，係啊，其實都幾有趣，因為我哋都一路好有留意即係其實我哋發覺哇，真係好多，忽然間多咗好多人嚟支持啦，淨係主動咁樣嚟，即係有啲人主動allies 咁樣嚟主動嚟揾我哋，哇點樣可以幫手啊，或者係點樣可以無論係出錢出力咁樣，即係令到我哋都真係好感，真係好感動，其實係更加鼓舞咗我哋嘅士氣。 係啦，咁所以就係五百日好快就會過㗎啦。同埋我其實覺得 timing 咧，唔知點解咧，我覺得其實係好 good fit 嘅。因為而家疫情就慢慢退卻啦，希望進一步嗰即係嗰個即係注射即係防疫針嗰樣嘢會開始個 percentage 會增高啦。咁希望嚇，希望去到明年初嘅時候都起碼會初步會開翻關，開翻 travel 啦。咁所以去到明年嘅年尾，似乎就好似一個啱啱就係當經濟有機會可以復甦，同埋 travel 旅遊業可以開翻關嘅時候咧，其實就啱啱好似天時地利人和咧，搞機 games 就係最 good fit 嘅時候，係咪？ 係啊，其實我哋都即係我哋都有同好緊密去同我哋嗰、那個即係我哋有啲顧問團隊啦，即係係專係留意國際間嘅盛事啊，咁樣嗰個關於疫情嘅情況。咁我哋都相信應該係明即係明年初慢慢咧，大部分嘅國家都會係即係有一定嘅疫苗注射啦，咁應該慢慢開翻關啦。所以其實年底咧就是、最好嘅時候啦，因為大家都啊～困受兜咗年幾，到時係應該好想出嚟玩，咁所以其實係應該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咯。咁所以點解我哋就咁緊張，先翻去同政府講話，我哋真係要開始俾人哋開始登記㗎啦。因為如果唔係啲人開始 book holidays， 咁樣人哋如果我哋都唔俾人哋開始登記，咁人哋點樣嚟玩呢？係咪？咁所以我哋先至去到呢個地步，就係話啊，希望。係民政總務局同埋康文署可唔可以有少即係變通嘅方法，係幫到我哋去 book 啲場？因為老實講句，如果按照現時嘅規定，即係話我哋只係可以用三個月或者六個月之前先可以 book 一個場話，根本搞一個咁大型嘅運動會，我講緊萬二人嚟玩36個比賽項目，係真係唔係好足夠咯。 是是咁所以真係其實好需要香港政府喺配套上面啊，同埋喺即係施政上面嘅支持咧，先至可以真係搞一個咧全城嘅盛事，而唔會即係失禮喺國際間嚇，因為今次係亞洲第一個城市啊嘛。咁所以好好醜醜，我哋都一定要搞得好睇睇嘅，唔係淨係為咗平權啊，平權當然係最主要嘅目的啦，係嘛？你就算為咗香港嘅國際城市嘅形象，你都一定要做好佢啦，係嘛？ 係啊，係啊，即係尤其是係咯，尤其呢幾年咁樣，真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咯，冇理由錯失。 系啦，都已经系好似有唔少嘅评论，就系话会唔会亚洲其他城市会赶过我哋头咧？咁所以今次其实第一次嘅挑战，就让香港能够可以证明，其实我哋依然系一个有国际视野同埋有国际野心嘅一个重要嘅城市，亚洲城市咯。 系啊，系啊，即系大家唔系咯，所以我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啲去关心啦、啊、支持啦、啊，系啊，多谢你啊 ，Brian。 系啊，咁所以就希望大家少少苦楚等于激励，就千祈唔好打断大家嘅意志啦，同埋嗰个初心啦，希望大家即系努力做好今次嘅同仁会，点都好，我哋一定要做好佢为止，做得好睇睇。咁 Lisa， 希望你继续努力啊，希望你嘅团队好唔好？ 多谢你，多谢你，Brian。 同埋，我觉得真系面对歧视嘅时候咧，我哋亦都不应该哑忍嘅，要走出嚟以正视听，好嘛？多谢你 ，Lisa。 OK，Thank you， 拜拜。同埋喺今次嘅事件里面咧，我哋见到除咗阿明哥又发功啦，其实我见到阿夏威夷都发功啊，嗰度先正啊。 系啊，佢咧就直头咧，即系都要喺即系社交平台啦。咁嗰阵时，佢都话啦，其实佢都识好多即系朋友都系同志啦。其实佢话吓唔应该闹任何人噶，爱又唔会影响人哋嘅。佢话又都冇人应该可以有权去干涉啦。咁同埋呢一个系同乐运动会嚟噶嘛，又唔系喺运动嗰度运动场嗰度即系做一啲。即系性爱嘅行为啊，咁其实任何人咧都可以做运动噶嘛，咁同埋难得呢一个运动会咁国际化，咁香港系一个国际化嘅城市嚟噶嘛，应该系容纳唔同嘅声音同埋唔同嘅思想噶嘛。 系啦，咁所以咧就住有关阿夏威 B B 嘅言论咧，我觉得即系我都提议，唔知而家改唔改到，同埋加唔加到咧？因为而家可唔可以即系譬如话加翻一啲新嘅项目咧？因為我想吸引啊夏威 B B 咧，佢咁 都參加 啊嘛，都參加，即係加翻個係爭插呢個投注箱嘅項目啦。 哦，係。 咁夏威 B B 一定會參加，同埋一定會贏噶嘛。 係啊，同埋仲有呢一個最佳造型嘅比賽啊。 咁所以希望到時見到夏威 B B， 希望見到每一位撐同志平權嘅朋友，同埋提醒大家，其實雖然係叫 Gay Games， 但係其實係任何性傾向嘅朋友都可以參加嘅一個全民係共融嘅一個真係運動會。 嗯，冇錯， 都希望見到大家。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輝時時 Gay 人。 日理萬機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現在由小紅 Simon 為你報道一節 gaily news。 英國外交部公布駐港澳總領事將會作出調動，現年57歲的戴偉新將會在今年7月就任英國駐香港和澳門總領事，接替已經從外交事務退休的何恩德。戴偉新已婚， 她的丈夫是同性伴侣张志谷，两人在2014年成为首批在英国驻华大使馆结婚的同性伴侣，他们育有三名孩子。戴伟新对于今次可以去香港担任总领事一职形容感觉非常熟悉，他说志谷和我都很高兴能够在未来数年以香港为家。英国外交部指，戴伟新在1985年加入英国外交部，在80年代尾在北京展开驻外职业生涯，曾经派驻中国北京、广州和上海，以及立陶宛和澳洲，最近获海外任命为英国驻泰国大使。戴伟新在英国期间曾经在内阁办公室担任分析国际恐怖主义工作，亦曾经借调到伦敦国际金融服务公司担任副行政总裁。曾经多次就同性伴侣权益提出司法复核的吴汉林早前自杀离世，他的配偶李奕豪想以近亲身份处理他的身后事，但是因为两人的婚姻关系不获承认而被拒。李奕豪早前就此提出司法复核并获法庭受理，律政司早前以有关争议仅属于学术性等为理由申请将有关许可搁置，法庭作出指示聆讯之后决定择日先行听取相关各自申请。律政司一方陈词时指出，李奕豪在提出这一次司法复核刻意隐瞒了他在吴汉林的母亲授权下已经处理了吴汉林的大部分身后事，因此现有的诉讼仅属学术性，加上处方亦都确认了他们针对同性婚姻并没有特定的政策，申请人难以就不存在的政策提出诉讼。律政司一方认为这一单案件已经没有迫切性，申请人一方就说反对有关各自的申请，并认为有关的申请应该同正式审讯同时进行。申请人并回应说，律政司代表法医蓝伟文否认曾经作出歧视同性恋者的行为，但是蓝伟文就曾经在吴汉林的法医报告上指明李奕豪只是代表吴汉林的母亲处理吴汉林的身后事。申请人说，事实上同性配偶能否处理身后事属于法律问题，应该交由法庭处理。这一节的 Daily News 报道完毕。 天时暑热咧，我谂大家其实都好中意食甜品嘅。 系啊系啊， 咁可能有一日咧，我就 search 个有咩甜品好食咧、 哦， 我就 search 咗一样嘢，然后就好奇。 你系因为咁嘅原因而发现咗呢一套戏嘅？你系讲真定系讲假噶？你真系 search 甜品啊？ 我望到嘅。 哦，咁、okay、你嘅 taste 真系有啲特别啊！其实 我去 search 套戏嘅时候咧，基本上就弹晒啲甜品俾我嘅。 哦 咁我都覺得唔幾得意， 即係椰汁西米露啊，渣渣咁樣。 係啦，咁樣咧點咁特別咧？就是、今日咧，因為我 search 到，即係見到一套戲咧，原來就叫做咧《芝麻糊豆腐花》。 嗯， 咁睇完之後再見到，咦有啲熟悉嘅面孔喎，再睇下啲劇情咧，咦又同自己人有關喎，咁我就捉咗咧、哦，即係套戲入邊嘅即係編劇、監製、演員，即係於一身嘅即係朋友上嚟啦。另外就係、是。另外一位朋友就係、是、即係套戲入面嘅另外一位男演員啦，不如留翻你哋自己介紹自己好冇啊？坐喺身邊嘅 係，係我係 Freeman， 係監製、編劇同埋演員。 係啦 ，Hello， 我係另一位男主角 Brian 劉志豪。 OK， 呢個就係 Freeman 啦，呢個就係 Brian 啦嚇，都係叫 Brian 啦。 兩個 Brian。 嗱咁啊，其中一個就係監製、編劇加演員啦，咁而另外咧就係一個演員啦，係一套啊同志嘅電影啦。OK。基分啦，咁但系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其實一套喺網上面發表嘅電影嚟嘅，即係叫做 YouTube 電影啊嘛 ，OK， 同埋係一套短片嚟嘅，聽講幾長啊個篇幅？ 30分鐘左右。 30分鐘 ，OK， 咁啊問一問即係監製、編劇同埋演員啦，就係劉坤曉啦 ，OK Freeman 啦 ，OK， 不如講一講即係點解會突然間會拍呢套戲啦？其實個來龍去脈係點樣嘅？ 其实就因为找不到女演员，所以就 系啦、啊。真系， 讲笑啫，系系啊。 O K， 同你嗰个 search 甜品系一样， 差唔多啊，如出一辙啦， 讲下笑啦。系咁，其实呢一、這个题材其实都酝酿咗好多年嘅。 系 系，其实可以追溯翻去2014年。系啦，咁嗰阵其实我仲翻紧教会嘅。 系 系啦，咁嗰阵时就同教会都几大冲突，就呢啲问题。系啦，咁亦都直接係有 一啲教會入邊嘅人問我，哦，其實你係咪？ 是不是假 的？跟住我話我嗰陣時我就好直接答我唔係，咁而佢哋反而我咁都好啲。 哦，咁都好啲， 係啦。咁 但我想問翻即係少少啦，你當其時同教會嘅人士嘅爭論就係就住呢個同志議題啦，可唔可以好 specific 啲？其實你哋係就住乜嘢嘅議題而鬧交咧？ 其實佢哋講嘅嘢咧，同議員講嘅嘢係 差唔多嘅。 係啊，所以其實到咁多年時間。大家講嘅原來仲係嗰啲嘢， 係啊，大家冇進化過嘅， 係冇進化過嘅， 係啊。OK， 咁但係嗰陣時你就以一個直嘅即係信徒嘅身份咧，你又睇唔過眼，就同我哋坐起上嚟。 係啦， 係啦，然後跟住佢哋就問你，咁到底你嘅真正性取向啊？原來你係直嘅，都好啲係嘛？就算佢反對你嘅言論 係咁樣嚇， 但係都覺得啊，都喺天堂會見到你嘅，因為你直係嘛？ 咁但係之後點咧？即係問完啊，都好啲咁。但係點解你最後有冇即係離開咗個教會啊？或者你而家仲係咪教徒咧？ 我就係一四年已經離開咗教會啦。咁慢慢都係啦，都叫做離開了、這個。 因為我哋覺得信仰同埋即係翻教會可以係兩件事嚟噶嘛。啊，你可以唔翻教會，但你可以都有自己嘅信仰。你唔係信徒嚟噶啦 ，OK？ 但你信電影，你信公義同埋平權，都係一種信仰嚟嘅。 嗯， 都係一種信仰嚟。OK， 咁但係嗱，你身邊嗰個啦，頭先咧，拜前咧，我就即係問一問嘅，因為我哋通常都係咁嘅，唔想逼人即係出櫃噶嘛。如果你唔 ready 嘅話咧，我哋有啲問題就會避咗佢嘅。咁啊，於是乎頭先我問啦，咁既然咧阿 Freeman 佢講到明啦，因為喺你嘅履歷裡面咧。喺個簡介裏面都好似講咗自己係直啦，咁但係演員係唔係咧？因為係始終係套 gay film 啊，咁原來阿 Brian 咧都係直嘅喎， 嗯，冇錯， 係嘛 ？OK， 咁但係會唔會即係今次成個班底都係即係喺你誕生嘅過程裏面咧，你一心都係諗住揾直演員去演同志角色咧？ 其實冇刻意去揾嘅， 揾唔到同志演員。 即係冇刻意揾嘅，因為始終即係自己作品啦，咁。都是有的話就看看啱不啱，就沒有特意要找直的，可能會演得自己這樣， okay. 沒有特意去這樣去選角。 OK， 轉頭先問多一點有關演員在揣摩這個同志角色裡面的時候，有沒有怎樣做功課，會不會覺得有些難度呢？不如說多一點，避免太劇透，但是都會不會可以說一點有關整個故事的骨幹，大概的 background 是怎樣？等大家有少少印象先。 咁、故事就係講兩個男仔啦，咁佢哋有一樣嘅興趣啦，佢哋中意一樣嘅運動啦，中意一樣嘅糖水。咁而其中一個 同埋中意男人，未知嘅， 未知嘅 喺個過程裏面未知嘅， 係啦，係啦。咁佢其中一個男仔其實就同女仔拍緊拖嘅，係啦。咁但係佢都發現咧，佢同呢個女仔係。唔夾啦，好多嘢都唔夾。係啦，咁直到咧係有一次同呢個女仔去糖水店食甜品嘅時候，咁呢個老闆咧就用糖水做咗個比喻。 個老闆就係阿黃喜，係 啦，就係、是、阿黃喜飾演嘅。係啦， okay. 因為 trailer 裡面已經出現咗阿黃喜 啦。冇錯。咁就因為呢一個比喻，令到呢個男仔佢反思翻，其實哦，原來佢都對男性有興趣。跟住就係啦，佢慢慢就同另一個男仔就開始去面對最真實嘅自己啦。 係啦，因為喺 trailer 裏面呢、這個唔係劇透啦 ，trailer 裏面已經聽到阿黃喜咧，就係、是、呢個甜品鋪嘅老闆裏面講一啲咧好圓嘅嘢啊，即係講話你最緊要知道自己喜歡啲乜嘢嚇，同埋認清咗自己中意啲乜嘢。有陣時咧個 menu 裏面見唔到嘅嘢咧，你唔一定要揀喺 menu 嗰啲噶，你揀自己真正喜愛嘅啦，咁樣係嘛？ 係啊，人人口味唔同啊。 佢可以飾演咩角色咧？ 佢就 八婆啊， 燒臘鋪嘅燒臘鋪嘅老闆， 佢斬雞啊， 即係斬緊雞嘅時候同你講以上嘅一番説話，係 啦， 仲有戲劇性，我覺得 下集佢去咗隔離食呢個燒臘鋪， 嗱幾好嘅，即係我覺得嗰啲比喻咧，即係喺同志眼中咧，即係已經明曬啦，真係講緊性向啦，同埋即係個自我嘅即係性身份嘅認同啦咁樣。但係點解你要揾到黃喜去客串呢個角色嘅？ 咁其實係由寫劇本嗰下，當我諗到呢個角色嘅時候，我腦海裏面已經係黃喜嚟㗎。 哦 ，OK， 係 啊。 但你之前識唔識佢嘅？ 我之前係唔認識佢嘅。 OK， 我都係透過佢 Facebook， 然後見到佢經理人嘅電話，咁我就聯絡咗佢經理人。 哦，咁所以就喺完全唔認識嘅情況底下，咁就係自己無需自戰啦。即係硬住頭皮俾個劇本去睇，咁佢就應承咗啦。係 啊，佢都好快應承咗嘅。 哦，佢拍咗幾耐啊？嗰段戲 都是一早戲咁樣嘅啫。 係啦，佢嘅戲氛一早係啦。 係啊，咁都好嘅，有個王喜喺度咧，咁大家即係吸少少精啊。係 呢個都係 重要嘅，重要嘅，係嘛？同埋即係會入到屋咯，即係令到同志界以外嘅朋友都會留意呢套戲啦。其實係好事嚟嘅，要嘅要嘅。我就吸唔到精嘛，咪你明唔明啊？就算喺度斬緊燒肉咧，都唔得嘅。其實 我想睇你斬雞嘅， 係嘅。有啲人成日話：，哎，我好中意聽梁少輝咁同我講噶， 係 都真係中意噶。 係得講翻王氣好冇？咁喺即係佢拍嗰套戲裏面咧，喺個過程佢會唔會即係以一個都好資深嘅電影嘅工作者啦，同埋電視工作者啦，即係俾多啲意見你啊，有冇啲嘅即係譬如話喺劇本上面有改動啊咁？ 劇本上改動佢冇意見嘅，佢都係放手俾我哋自己去做嘅。 係咁就 OK， 咁就到最尾咁到底係有情人終成眷屬啊，定係點樣咧？就暫時未知之數，嗰啲就唔可以劇透啦。OK， 咁但係正式真係上去 YouTube 平台幾時咧？ 七月嘅時候啦，會係。 七月嘅時候，咁啊真係網劇啦。咁但係會唔會希望疫情退卻，咁即係電影業又會復甦啦。希望亦都可以，即係你知咧，就算荷里活嘅大製作喺呢個 lockdown 期間咧，都係無啦去咗串流噶嘛，其實好慘噶嘛。所以其實大製作同埋細製作喺呢個階段其實係冇分別噶嘛。 係啊。 真係冇分別過係咪先？ 大家都係咁樣睇啫嘛。 只不過少咗一啲資金上面嘅宣傳啦。咁但係會唔會即係除咗 YouTube 平台去發表之外，都會有其他真係 physical 嘅場合可以去發表 咧？都未落實嘅，但係可能有機會會喺一啲其他機構有啲放映會咁樣咯。 落去社區啦，即係好似阿聰咁咧，我哋之前介紹。 係㗎，其實我唔知你知唔知咧，每年其實即係十一月份咧有個叫同志電影節咁樣嘅，咁即係其實佢哋都會即係搜羅一啲即係外國啊或者本地嘅創作咧喺個即係戲院度播啦，咁或者佢哋都會有啲社區放映咧，就會即係可能揾一啲短片咧就喺啲社區嘅地方嗰度播。 同埋睇一提你近幾年間咧，就香港同志電影展咧，就其實佢哋加咗一個即係本地嘅短片創作啊，我覺得你可以報名嘅其實。 其實 報咗啦， 影展我哋係一直都有留意住嘅，即係香港同海外都有嘅。咁但係因為時間上好多配合唔到啦，咁都決定係擺咗上網先咯，跟住先再睇下會唔會有影展參與到咁樣。 OK， 好啦，咁但係我都想問一下咧，你作為一個都係叫做新晉嘅導演啦，咁但係即係叫做第一次即係拍，算唔算你第一部戲？ 這個長度嘅都就係第一次。 OK， 呢個長度即係都算係喺你以往嘅作品之中較長嘅一部，係啦，都可以講話係少少嘅 feature film 咁啦，雖然未到 feature film 嘅長度啦。OK， 咁但係作為一個直嘅演員，你第一部戲就拍一套同志議題嘅電影，點解你對於嗰個議題嗰、那個 conviction 啊，即係嗰個熱衷度係咁緊要咧？ 其實都真係醖釀咗好多年，即係同係啦，頭先講到同教會嘅衝突。都真係叫做忍咗好多年，其實叫做終於係有樣嘢係我可以做到去反擊呢樣嘢係啦。咁同埋其實係呢個故仔嘅創作背後，其實睇咗我朋友喺網上一個短篇文章咁樣嘅，咁而令到我有感而發就寫咗《芝麻糊豆腐花》呢一個故事出嚟。 係啦。OK， 咁你身邊多唔多啲同志朋友嘅？ 多唔多？ 分唔分到啊？ 其實有，但又未察覺咁啊！ 即係我相信有啲係未察覺到嘅，但係身邊係啦，即係出咗櫃一定有。 咁你咪冇得同身邊嗰啲人取經啊咁樣咯？咁你點樣去揣摩呢個角色啊？同埋即係點樣去即係譬如喺製作嘅時候啊，去演出嘅時候，即係你點樣去演繹呢一樣嘢咧？ 因為你自己都做埋演員，其實都係男主角嚟。係啊，咁都係一拼可以問埋阿 Brian 啦，就係其實你點樣去摸呢個角色啊？摸下，摸個角色。我唔知道你裡面你兩個男主角有幾多摸嘅知識啦。咁呢個都可以傾啊嘛，兩個直仔嚟 可能咧啲係啦，睇開 BL 劇嗰啲可能會失望啲，因為呢套就會講多啲可能係生活上，其實我特登係將兩個男仔嘅相處係好要做到俾大家睇，其實同異性戀嘅相愛係冇分別嘅。其實我係最想做到呢樣嘢， 即係好悶咁啦。 唔係，而係 我唔係話異性戀好悶啊，唔好意思啊， 過多嘅幻想咯。 O K， 係啦係啦， 即係比較平實少少嘅，即係唔會去，即係唔會個個走出嚟都係即係刀敏俊咁樣嘅。即係啊 ，sorry， 呢個太冇乜人知呢個 reference 喺啲 BL 嗰啲韓式，係啦，即係普，即係一個平淡嘅生活愛情故事咁樣嘅， 係啦。 OK， 都而家都係一個趨勢嚟嘅。而家即係我哋上個禮拜同埋幾個禮拜前，我哋訪問阿 Kit Hong 啦。而家越嚟越多一啲即係就算荷里活嘅製作咧，都唔係話好刻意、好作狀咁去，又或者係好點講咧，好刻意咁去講同志題，而係將同志嘅角色融入喺一般嘅故事裡面啊。 甚至乎好似係越嚟越少有一個 genre 叫做同志電影，因為好似越嚟越係變咗係日常生活一部分咯。 係啊，咁真係同志也是人咁樣，即係 queer as fuck 咁樣咧，即係將佢係正常人咁去處理啦。OK， 咁今日咧我哋傾緊嘅即係話題咧，就係嚟緊係呢個六月尾係嘛？ 7月尾 ，可能係七月初到啦，就會咧有一個嘅即係 YouTube 會發布嘅網上面嘅電影啦。電影嘅名字叫做 芝麻糊豆腐花， 系啦。咁我哋今日请到咧就系两位嘅朋友啦，咁其中就系监制导演同埋演员啦，同埋捉住另外一位演员咧，男主角咧同我哋倾下有关呢一个网剧嘅制作情况嘅。一点新闻报道之后 咧，亦都有雷暴，各区普遍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热带风暴小熊会喺今日横过北部湾，并且移向越南北部，但系仍然会为广东沿岸带嚟狂风骤雨。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小熊集结在河内的东南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北部湾，并且移向越南北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亦都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清劲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凌晨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小二。 是小姐，这个是我们的 menu， 看看你要什么啊？ 哇，不贵的。我要两份 H， 一份 O， 化合物来的，一只杯得的了。 你真的要水是吗？ Yes， this is H2O。 化学元素听落好像一大串密码。 元素有成百几个，有什么用的？ Sam 上场实验室为你解码。 今集讲化学元素 ABC。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周家俊、 杜婷主持。 Sam 上场实验室。 在经修订的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和种族歧视条例下，工作场所使用者即使他们没有任何雇佣关系，都会受到保障，免受性骚扰、残疾骚扰和种族骚扰。 我知道，即是既受尊贵员工、义工和实习人员等都受到保障。 如果遇到被骚扰的情况，可以向平机会查询， 查询电话25118211。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力在在望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害怕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哋，全是拒绝幻想的人。 做完上一节嘅节目翻嚟之后咧，而家觉得咧个口腔里边咧有一阵甜品嘅味道嘅，因为咧自从头先阿 Coco 咧讲完话佢系揾呢个甜品，跟住然之后先揾到呢一套。同志电影啦，跟住个脑咧就不断系谂紧芝麻糊啊、渣渣啊、豆腐花啊咁。咁点解咧？我哋今日咧就系因为揾咗《芝麻糊与豆腐花》呢一套同志短片电影嘅。 冇个语字嘅，好似 芝麻 糊 豆腐花。哦，原来系捞埋嘅。OK， 芝麻糊豆腐花嘅电影啦。 的監製啦、導演啦、演員一身的 Freeman 啦，同埋另外一位男主角阿 Brian 上嚟我哋嘅節目嘅， 歡迎。OK， 咁啊，先前啊講過啦，其實呢一套嘅即係網劇啦，就係大概係30分鐘長啦，就會喺7月初咧，就係首先喺 New YouTube 咧就會發表嘅。亦都希望啊，遲啲可能有機會即係社區會做一啲電影分享會，可以讓多啲人可以睇到啦。咁而呢一套戲首先咧，即係吸睛嘅地方就係因為王喜係客串做一個甜品鋪嘅老闆啦。好鬼圓啦。OK， 講啲嘢。好有哲理啊！ 系 ，OK， 咁首先即系问一问，因为其实两位头先都和盘托出，就同我哋 come out 啦。 嗯， 因为直人其实要系喺我哋节目度 come out， 话俾我哋知咧，其实佢哋系自己人得嚟咧，又唔系自己人得晒嘅。 另外一種 come out 係啦，咁佢哋兩個都係直仔嚟嘅。OK， 咁監製同埋演員都共存一身嘅，咁就係 Freeman 啦，係直啦。咁而另外一位男主角咧，就係 Brian 咧，都係直嘅。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你個 background 啊？以前有冇拍過戲啦？同埋其實你係讀咩㗎咁樣？ 我之前都係讀電影嘅，咁之前就喺 OU 嗰度讀呢一個 Creative Writing and Film Arts 啦，跟住畢咗業之後咧，出咗嚟就開始做 freelance 嘅演員啦。 OK， 做 freelance 嘅演員，所以都唔係第一次演戲嘅。 係啦。 OK， 咁但係以往有冇即係喺你有限嘅演戲生涯裏面做過同志角色咧？ 今次係第一次。 第一次係嘛？咁點解 Freeman 會揀佢咧？咁同埋點解你會接拍呢一個角色咧？ 其实就可以揀人系唔多嘅 但系点解唔多呢是是 我好鍾意你咁坦白 系嘅有时真 系 好难的 因为始终系自己出嚟搞啦同埋资金有限嘅 明白 系啦咁 即系佢唔收钱所以就可以搵佢啦 其他原因啦都系其他原因啦咁都有睇過佢嘅履歷嘅， 定係你揾過一啲其他嘅人去聽到，即係做同志啊，我唔做喎，有冇啲咁嘅情況？ 呢個情況冇嘅，冇嘅。 冇嘅， 我覺得以前就個抗拒大啲嘅，而家反而好多直人咧，好恨咧做下同志角色嘅。 挑戰性嘛， 有挑戰性啊！即係反而嗰啲未出櫃嘅同志演員咧，就可能都係唔好住啦，我未 ready 啊咁樣咯，咁樣。咁但係當然咧，即係外國以前都講過呢個 topic 嘅，就開始好多人會有少舊病咧，就係、是、拍親荷里活啲大片，做親同志嘅角色，其實全部都係直嘅演員。即係我哋當然明白啦，你演戲就係演戲啦，冇理由話淨係直人先至可以做直演直嘅戲，同志先可以做同志嘅戲啦。如果唔係嗰樣嘢就唔係演戲啦，你做翻自己啦。咁但係我覺得嗰、那個。嗰、那個論點亦都喺度嘅，因為長久以嚟咧，都係嗰啲同志演員咧係剝奪咗真係可以做主角嘅權利嘅，咁以至到而家同志角色連同志演員都要輸俾直人演員咧，其實又真係好慘。咁你點睇咧？即係呢個現象， 我覺得未必係即係演員自己本身嘅嗰個問題，即係可能即係普遍市場上啦，都比較多係直嘅演員，咁所以佢哋自然做嘅機會都會大啲啲咁樣啦。 係， 咁 同埋可能即係出咗櫃嘅同志演員亦都唔多。 係啦，佢哋亦都會可能即係未出嘅會有少少負擔啦，即係冇咁灑脱啦，可唔可以咁樣講啊？ 係啦，係啦， 係啦，咁所以就比較多啲咯。但係我覺得之後嗰個風氣慢慢轉變嘅時候，咁都會比較多，即係會有啲咁嘅機會咯，將來都會。 我自己覺得唔會用性取向去揀嘅演員。即係我唔會理佢係係咯，佢係同性戀定異性戀咯。咁我覺得 張耀係好嘅演員， 係即係佢，我覺得佢適合咁咪係咯。咁我唔會喺即係揾人招演員嘅時候話要話哦問埋你性取向嘅，我唔會問呢樣嘢嘅。 但係呢一個就係會引申到一個我好想問嘅問題啦。我哋拍嘢咧，即係尤其是做導演啊，對於演員嗰個要求咧，其實都真係重要嘅，因為演員其實就係差不多係成套戲嘅靈魂嚟噶嘛。即係演員嗰、那個樣貌啊、身高啊，同埋佢嘅演技啊，其實係對成套戲都係好重要嘅。其實我想問 Freeman， 即係你喺即係揾呢一個電，即係你呢一套戲嘅演員，包括係你自己嘅時候，其實你自己係用一個咩 standard？ 點解你會揾阿 Brian？ 同埋點解你自己會親自上陣做埋其中一個男主角？ 除咗 budget。嘅有限 之外，除咗呢個原因之外， 咁其實我自己最初係都係做幕前嘅，係啦，咁只係因為覺得冇機會唔夠啦，做演出，跟住開始自己去叫做監製，一齊揾志同道合嘅人一齊去拍啲嘢啦，跟住就開始自己寫埋劇本，跟住就係啦，咁就有今次《芝麻糊豆腐花》 呢件事出咗嚟咯。 係啦，嗱，我都覺得係即係一個好有趣嘅討論嚟嘅。正如頭先阿 Freeman 講得好啱嘅，咁就算我真係要去揾演員嘅時候，其實我真係就算我作為導演咧，我冇權咧去問你嘅性取向噶嘛，其實， 嗯， 係嘛？同埋我亦都唔可以 default 咁 default 咗你真係直噶嘛，係嘛？咁所以其實喺個過程裏面，我真係冇得去揀到底嗰個係直嘅演員啦，定係攣嘅演員去演呢個同志角色啦。首先，所以我呢個我都同意嘅。但係你覺唔覺得喺演一個同志角色嘅過程裏面咧？因為我覺得嗱，同志其實都有好多種嘅，有一啲同直人其實係好相似嘅。你唔係睇得即係嗱，有一啲可能即係好 cam 嘅男同志就好 obvious 啦。OK， 即係 Coco 咁樣啦，係嘛？ 想話你唔望我嘅，就未望我。嚟放我 系啦，因为我觉得 Coco 呢一只咧系看容易看得见嘅同志嚟嘅，但系佢唔系唯一一种嘅类型嘅同志嚟噶嘛。因为有一啲其实可能佢哋真系唔系 feminine 嘅，但系佢本身真系个性取向系同志咯。但系你觉唔觉得由直人去演同志男同志嘅角色咧，有一样嘢系真系有挑战嘅，就系嗰个 intimacy 啊，即系个亲密嘅关系咧。因为男女同男咧，其实真系可能有少少分别噶嘛。咁你點樣去即係揣摩咧？尤其是譬如話 Brian 啊，你即係就算你哋冇一啲好大膽嘅床戲都好啦，咁但係都有眼神交流啊，有啲可能比較輕強嘅身體接觸啊，都有冇諗過啊？我點樣去揣摩先至接近到真係呈現到男嘅所謂親密關係 intimacy 咧？ 我覺得即係或者咁樣講啦，即係由我個角度去出發嘅話咧，咁我去點樣去揣摩自己嗰個角色先咧？我由身邊人入手先嘅，係啦，咁我身邊都有啲係同志啦，咁甚至乎有啲係白嘅，咁我都會觀察一下佢哋，即係佢哋平時其實同我自己嘅相，即係同我嘅相處係點樣啦，同佢哋嘅伴侶相處係點樣啦，跟住中間可能會攞到少少嘅一啲靈感咯，即係覺得可以擺落去我自己嘅角色嗰度。咁但係點樣處理嗰個關於即係親密嗰樣嘢，即係其實真係好唔同嘅，男女同男之間，即係。即係 even 係一個 touch 咧，你都會 係啦， 係啦。 所以我覺得好有趣，就想問一下一個直嘅演員喺你演同志角色裏面，你覺得個分別係咩咧？ 即係我覺得又唔一定要分，即係男女同男女雖然有唔同啦，咁但係即係首先第一樣嘢就係你作為一個演員，你要愛你嘅對手咯。 係， 即係係啦，你要去愛你嘅對手，即係有嗰份愛先至會產生到之後嘅嘢咯。 係 啦，咁所以就我都唔知點嚟嘅， 你點樣愛上阿 Freeman 咧？你用啲咩方法去愛上佢？ 唔知啊，可能真係相處咯，平時同佢。 係，但係之前你哋係即係識唔識啊？定係你係今次揾佢哦，先至識嘅。咁跟住然之後，你哋係用啲咩方法互相去即係產生呢一個 chemistry 嘅咧？ 我冇記錯，我哋應該係傾劇本嘅時候 先 至見第一次，係 啊 ，OK。 唯獨嘅時候，即係我 friend 咗揾我啦，跟住我見到佢嘅時候先知道哦。係啦，咁樣，即係甚至嗰陣時，我係諗過啊，其實佢係直噶，定係佢唔係咧？咁其實我都仲諗緊，咁但係去到嘅時候，跟住相處落，跟住發覺OK 嘅咁樣 ，OK 係啦。 至於我點樣認到呢個角色，其實因為其實嗰下我就係嗰個角色，咁其實我個角色就係、是、哦，我中意男仔，亦都中意女仔。咁係啦，當咁 roll 機嘅時候，咁我就係嗰個角色咯。咁其實咁我就已經當咗。Brian 就是我男朋友咯，我就係係啦，咁我就會有同佢嗰種嘅親密喺度咯，係啊，咁係啊，呢個就係我去代作為直嘅點樣代入一個雙性戀嘅角色。 OK， 嗱，因為作為即係直人咧，喺嗰即係成長嘅過程裏面咧，我覺得咧即係好多一啲我哋以前在學啦，即係作為即係同志咧，其實我哋都會受嗰啲歧視啊，俾人 bully 過啦咁樣，咁好多時都係來自。直男啦，同學仔啦，咁樣嚇。咁喺嗰個過程裏面，我覺得咧，嗰、那個恐同情緒之所以喺年青嘅直男裏面咧咁盛行咧，因為其實喺嗰個階段咧，其實大家就算直嘅男仔咧，佢都喺度摸索緊自己嘅身份嚇。尤其是嗰個 masculinity 嘅，即係個大世界話俾你知咧，你唔夠男人咧，你就冇價值噶啦嘛。咁所以其實每個人喺個成長過程裏面都好大壓力，就係、是、哦點樣先至可以做到一個符合即係公眾目光嘅所謂一個真嘅男人咧？咁所以最佳嘅方法係咩咧？就係數低其他人啊，覺得其他人唔夠自己男人啊。咁、所以就變咗咧，男同志就成為咧受靶嗰個對象嚇。喺、你哋成長嘅過程作為直男嘅時候，你有冇一個類似咁樣嘅經歷咧？都曾經係瞄過一啲疑似係攣嘅同學仔啊咁樣。 我嗰陣時就。 我嗰陣時讀緊中學嘅時候咧，我身邊就冇嘅，即係我甚至乎係連一啲基嘅朋友都冇嘅嗰陣時。咁但係嗰陣時讀嗰陣時個班咧就好得意嘅，因為係跟 subject 去分班嘅。咁嗰陣時咧得兩個女仔嘅啫個班。 嗯。 咁三十幾個男仔咧，咁其實即係點講好咧？即係嗰種感覺，你又唔會話特別去 bully 某一啲人咁樣，即係。就算不知道他是賣都好啦，但是我哋嗰陣時都冇呢一種嘅行為咯。我哋自己就 咁，我自己就中學是男校嚟嘅，咁但我都唔見，即係我自己都唔察覺任何係因為知道你是同志而要貶低你咁樣嘅情況，反而係真係教會是比較多，係對即係恐同嘅情況是嚴重啲、 嗯。 但係你讀男校即係有冇啲仰慕者咧？定係？你入面有冇一啲基嘅同學嘅咧？都 基嘅同學有嘅，咁但係其實嗰陣咧，可能我自己對呢方面冇咁認識住，咁可能都 冇咁敏感。 喺呢個議題上真係冇咁敏感，係啊。 係有人睇中你都睇唔到咯。唔係，同埋我覺得同 generation 係有關嘅，因為我最近都睇咗一個即係最新嘅報告啦。咁就係外國做咗一個即係調查。咁就發現咧，因為其實每一個十年咧，就當係一個唔同嘅 generation 噶嘛。而家咧，稱之為嗰個新嘅 generation 咧，就係九七之後先出世嗰班咧，就叫 Generation Z 啊，二 set 個 Z 啦。OK， 咁就發現咧，呢一班人咧，佢承認自己係屬於 LGBT 社群咧，係有成4% 咁多，係史無前例，係高嘅 percentage。因為對手嘅 generation 咧就係 millennials 啦，大概好似係2-3% 嘅啫。你再數到，應該數到我個 generation 啊，就叫 generation X 啊，都好似係1-2%。咁而再早啲就係戰後嗰一代就叫 boomers 啦，佢哋真係會認自己係 LGBT 社群咧，即係無論可能係transgender 啊、non-binary 等等咧，其實係少過1%。 嗯， 咁即係話新世代嘅人咧，係對於性向嗰個包袱啊，同埋嗰個即係錯誤嘅觀念咧，其實少咗好多，又或者佢哋係開放好多咯。系啦，咁可能系同，因为你都系两个都系年青啦，即系新嘅电影工作者啦，咁可能真系同以前真系好唔同。 系啊，同埋我想问下 Freeman 咧，即系头先你就有话到啦，你其实睇你读书个年代咧，你对呢一样嘢你唔敏感嘅，但系即系当然你喺譬如喺教会嘅时候，即系你又知道呢个情况好严重啦。咁但系你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咧，你又有话即系你当初同教会都拗到面红耳热啊咁样。咁我想知即系嗰个转折位喺边度咧？你点样系由一个对于呢一个同志议题或者同志呢一样嘢完全系唔敏感嘅人，去到可以咁面红耳热，同教会里边嘅人去即系撑到行咁样，即系好似即系要帮我哋发声啊！咁、那个转折点喺边度？即系点样系激发你去有呢、這、一个即系感觉去啊？唔得，我一定要出声啊！咁咧， 其实真系我第一次去接触同志议题，真系喺教会里边。 嗯 嗯， 系啦。咁但我见到佢哋所讲嘅嘢都我觉得系唔公义嘅嘢。 佢哋讲啲乜嘢咧？其实点解会无啦啦？ 佢啲 就 系、 是、 讲教，即系有一堂咁样话。我哋今日讲同志啊，咁啊， 系啦，即系会有一，譬如有一个讲到嘅时节，就系佢成堂讲呢啲啦，或者佢 咁中意我哋， 即系佢会会特登请明光社嘅人过嚟同你讲个 talk 啦，系啦，咁就系咯，嗰阵时就即系我系觉得系。 好唔舒服， 覺得好唔公義。 所以我覺得 Freeman 呢個 case 好得意。我哋好多時咧，即係好耐以前，我做嗰個街坊叫做同志嘅啟蒙啊嘛。即係你第一樣接觸到嘅同志係啲乜嘢啊嘛？即係我哋通常都係會睇譬如雜誌啊、電影啊咁嗰啲。咁係令到我哋覺得原來同志係咁樣嘅，即係我哋個觀感係咁樣嘅。Freeman 咧，佢係讀書嘅時候完全係唔敏感啦，但係然之後佢嘅啟蒙原來居然就係教會咯，就係講呢啲。即係同志議題啊，明光社去啟蒙咗你，但係係啟蒙你去 against 佢哋喎，即係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係好特別咯。 係啦，咁所以今日都幾好嘅，因為我哋今日即係開頭嘅時候咧，我哋就住有關咧，即係最近講緊呢個同樂會啦，兩個立法會嘅議員講出一啲我哋嚇作為同志界證，睇到目定口呆，聽到直情，哇我。佢唔面紅，我都面紅啊！聽到，即係成，你明唔明啊？我成覺得，哇！真係點啊？你乜嘢嘅思維可以先至諗到一啲咁樣嘅嘢出嚟啊？同埋可以即係講得出口。咁但係你兩個作為職人，其實你哋點睇咧？你聽喺你哋耳裏，立法會嘅議員講出一啲咁嘅説話嘅時候， 其實咧，我寫劇本嘅時候咧，我有諗過啊，會唔會其實2020即係嗰陣拍係2020，我話2020係咪 即係仲有人咁樣睇嘅咧？ 係、嗯、啦，即係會唔會你嘅劇本有少過時？ 會唔會覺得過時啦？跟住而家2021先上，跟住我係議員。仲係咁樣講喎，原來 係啦。 咁我覺得，唉，冇問題啊，個劇本完全 好 here and now 啊！突然間個劇本，Brian 咧， 同埋我覺得即係本身即係發言嗰兩位議員咧，佢哋本身嗰、那個形象啦，可以咁樣講啦，個形象都比較深入民心噶啦。咁所以大家即係大家知道佢哋係咩為人嘅時候，都會知道佢哋講嘅嘢係咁樣噶啦。所以我覺得。即係係咯，恐懼係源於未知嘅，即係其實咁一啲人，咁佢哋即係而家慢慢越嚟越多人接受到呢一樣嘢嘅時候，咁聽到呢啲説話，咁其實真係一笑置之咯，即 係 鬧佢哋都費事。 係啦，因為其實佢哋講都唔係第一次啦，你都話佢哋形象深入民心啦，係咪？ 係，我相信唔係一個咁美好嘅形象咯。 係啦，同埋都係即係好連氣啦。咁但係都唔係第一次啦。咁但係點解我哋今次嘅反應要特別大，同埋我哋要即係更加要大聲去以正視聽咧？因為我覺得唔同嘅地方就係以前咧。立法會裏面，就算他哋講一啲咁嘅言論咧，其實有其他嘅立法會議員咧，會平衡佢哋嘅。其實，但係你見到今次咧，其實除咗佢哋聲音之外，呢啲反同嘅聲音之外咧，已經冇其他嘅一啲 counterbalance 嘅聲音。 嗯。 咁所以，除咗我哋擔心，其實議會有議員帶頭去歧視性小眾之外，就係、是、其實今時今日我哋議會仲有冇可以係為小眾而發聲嘅聲音咧？已經變得越嚟越少。嗯，所以 that's why 點解我哋更加要帶頭喺議會以外要做多啲嘅討論咯，就係咁解。咁所以都好多謝兩位席人啦，即係有少少真係睇唔過眼就要參與，因為我覺得就算你哋作為係席人都好啦，即係講同志議題咧，其實我覺得唔係話因為你哋唔係自己人咧，所謂 call 人 call 自己人咧，就冇資格去講呢樣嘢嘅，因為我覺得講到公義平等。因為每個人都有機會可以成為 minority， 被歧視、被邊緣化噶嘛。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其實係普世價值嚟嘅，唔係因為你嘅性取向，你先至覺得要去爭取嗰種人嘅即係所謂嘅權益嘅，而應該每一個人都應該有一個咁樣嘅權利，被公平去對待嘅話咧，其實呢個社會先至係值得我哋驕傲咯，同埋值得我哋 feel 安全，繼續活喺呢一度。 嗯，其實我哋講緊電影咁耐咧，其實我都想提下，即係其實我哋睇個電影 trailer 嘅時候咧，預告片咧都有首歌嘅喎。咁呢首歌其實聽落都好似幾好聽，但係我又覺得即係會唔會即係阿 Freeman 可以介紹一下其實呢首歌嘅來由，同埋我知道咧作曲嗰位朋友咧都係我哋即係一位好認識嘅朋友嚟嘅。 係啦，咁係啦，咁首主題曲就叫黑白啦，咁就揾咗Leslie 去作曲啦。 Leslie 係邊個咧 ？Leslie Chan 就係我哋即係由細即係佢由細聽到大嘅即係資深聽眾嘅自己人，咁同埋最近佢仲好犀利喎，佢真係即係真係即係真係即係哪裡來的勇氣啊！依、這個係讚美嚟㗎嚇。即係佢影咗一個咧全裸嘅雜誌，即係個雜誌咧就揾咗佢影咗一個封面，咁就幾乎係全裸咁樣嘅，就是、歌頌佢自己即係即係對自己嘅身體驕傲啦，同埋對自己嘅即係無論咩體態形態咧，我都係活得咁開心。 係啊，咁因為Leslie 咧就佢細細個嘅時候咧就即係我諗喺我哋開節目冇耐嘅時候咧，咁已經係我哋即係好捧場嘅一位聽眾啦。但係嗰陣時佢真係好細個㗎，佢連出街咧阿媽都唔俾佢出街㗎，嚟我哋嘅 anniversary party 咧係要阿媽陪佢落嚟㗎。 都好愛。 咁所以我哋好開心，即係睇住佢慢慢長大，然後就好驕傲地去揾到自己嘅 identity 嚇、啊。今時今日。亦都即系加入创作嘅行业啦。咁点解会揾到佢会写呢只歌咧？ 呢、這个系因为之前一个音乐嘅一个 program 啦，咁就认识咗佢。咁、嗯、就系我见我哋呢一个之前好豆腐花嘅题材，其实都好适合俾佢去作曲。咁、嗯、就系啦，揾咗佢帮手。 OK， 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咧，我哋临尾嘅时候咧，就送嚟呢一首嘅作品啦、嗯，就系、是、Leslie Chan 啦，佢中文名系。 咦，我唔知道中文名，我不嬲都叫佢 Leslie 陳奕彤啊， 首歌就叫黑白啦。 OK， 作曲同埋填詞係邊個？ 填詞就係一個叫 Kelvin 嘅朋友， 嗯， 係啦。 OK， 唱嘅就係 Jazz。 OK， 好，所以我哋臨尾要播呢一首即係電影嘅主題作品嘅時候咧，希望大家留意啦。七月初嘅時候，呢一套戲就叫做《芝麻糊豆腐花》，就會正式喺呢個 YouTube 咧就上映嘅。我哋將條 link 咧會訂喺呢個 Facebook 嘅。喺呢個時候，多謝兩位朋友，我哋一齊聽下主題作品《黑白》啊。 我的知覺 渐意退声一降，不碰上下瞬间，我的感觉越喝越更衰弱，遇上是渐那一刹，想多一次，甜多一次，让我意害怕活到枯竭，当一切变酸太易，不要讲我知，每一副嘴脸也得在意，一更暖意留白在暗黑处，不要阻我等，再等到心跳一致，我即使看破白泪又黑的错觉，愿错到执迷变苦，想多一次，甜多一次，没法子，未够力气苦笑，当一切淡得没意义，不要讲我知，我需要更多层次，也更暖意，一直愿够还住，不要阻我等，再等到心跳一致，我的知觉潜意退声一降，白碰上下瞬间，我的感觉沉凝一个幻觉，愿上映一刹，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昨日六一二反修例冲突两周年，警方话截至昨晚十一点几，三名男子被捕，他们介乎14至19岁，涉嫌公众地方行为不检，他们正是被扣查。另外至少10人涉嫌干犯限聚令被票控。警方话早前网上有人煽动市民在昨日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亦都有人寻日在香港不同的地区集结，包括在旺角多处推倒杂物堵路，更有人在朗豪坊入面高叫涉嫌煽动或者教唆他人分裂国家的口号。警方于是在相关地区采取执法行动，警方严厉谴责示威者危害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行为。一名56岁女子怀疑进食鲍鱼的时候啃亲，送院后不治。警方表示，昨晚大约8点接报，那名56岁的女子在尖沙咀港精中心一间酒楼进食的时候，怀疑被鲍鱼卡住喉咙，她昏迷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抢救，最终证实不治。本港新增3宗新型肺炎确诊，都是属于来自印尼的输入个案，并且乘搭同一航班。政府指，由于有3名确诊人士乘搭国泰航空 CX798 航班抵港，当局即日起禁止有关航班从印尼雅加达抵港，直至今个月25号。卫生防护中心表示，3人都是外佣，其中2人是同行人士，同样验出 L452R 变种病毒株。另外，本港新增少于5宗的初步确诊个案。英国首相约翰逊先后同到当地出席7国集团峰会的欧洲领导人会谈，讨论脱欧议题。约翰逊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警告，如果无法解决运往北爱尔兰货物的贸易规则分歧， 欧盟必须明白到英国会不惜一切代价，包括毫不犹豫地援引《不爱议定书》第16条，启动保障条款。又话欧盟一啲朋友似乎误解咗英国系一个单一国家、单一领土。法国总统马克龙较早时向约翰逊表示，只要约翰逊坚持英国同欧盟签署嘅脱欧协议，法国就会重设同英国嘅关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话，双方必须履行脱欧协议，强调欧盟喺呢一方面完全团结，希望同英国尽可能建立最好嘅关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亦都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清劲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凌晨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主持《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同志杂志 Attitude 报道，梦龙乐队 Imagine Dragons 的主唱 Dan Reynolds 因为支持 LGBTQ 联盟而收到恐同人士的死亡威胁。目前 FBI 已经介入调查。Dan Reynolds 虽然自称是直男，但是多年来致力于支持 LGBTQ 权益，还曾经捐赠一栋住宅给无家可归的 LGBTQ 儿童。据了解， Dan Reynolds 去年曾经将他位于拉斯维加斯的童年之家捐赠了给非盈利 LGBTQ Plus 群体 and Circle， 用于支持该组织的$800,000八栋房屋活动。该活动旨在为亚利桑那州、爱达荷州、内华达州的 LGBT 青少年建立社群中心，并提供栖身之所。该物业价值$100,000。Dan Reynolds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希望这间屋可以帮助 LGBT 青少年健康快乐地成长，而且这一次不是他第一次支持 LGBT 群体。先前他曾经多次公开表态支持，并且热衷于参加各种 LGBT 权益的活动。匈牙利右翼总统奥班领导的执政党青年民主党在6月10日提出法律修正案，将会查禁助长同性恋和性别重置的学校。这个举动立即引发国际特赦组织、布达佩斯骄傲和以及其他三个同志权益倡议团体的谴责。他们批评青年民主党的提案和俄罗斯的一项法律相近，该法律惩罚以年轻人为对象宣传同性恋的行为。根据法新社取得的11页文件内容，如果匈牙利通过这项法律，将会禁止关于 LGBTQ 的教育课程和宣传活动。国际特赦等非政府组织发表声明指出，如果立法通过，言论自由和儿童权益将会严重受到限制。声明中并批评匈牙利正是复制同欧洲价值背道而驰的独裁模式。匈牙利国会在去年12月亦都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宣扬传统家庭价值，实质上就是禁止同性伴侣领养小朋友。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唔该晒小红啊， 唔使， 你快啲离开我哋啦，离开香港啦， 系去到越南北部啦，而家 系嘛？你真系追踪住时时刻刻佢嘅动向， 系啊，听越南歌啊。 OK， 嗱，今日我哋专题咧就访问咗一对直嘅朋友啦，咁就仗义咁样就系、是 佢都睇唔過眼，即係同志受到嘅歧視啦。於是咧就拍呢一套同志議題嘅電影啦，正叫做《芝麻糊豆腐花》啦。咁頭先喺《基於News》裏面咧，你提到就係《Imagine Dragon》嘅靈魂人物啦，就係呢個 Dan Reynolds 啦。其實都係類似咁嘅情況，咁就係直人撐同志，咁但係居然撐得嚟咧，竟然係遭到咧死亡嘅恐嚇。哇！呢個世界係咪真係幾得人驚？ 係啦。 即係離實離譜。嗱，頭先咧，我哋即係講開啦，有關即係兩位議員咧講一啲即係匪夷所思嘅恐同言論啦。咁其中就係何生啦，何議員啦，仲要之後再補充咧，講咗一個有關五眼聯盟嘅一個所謂嘅笑話啦。 係、 而我作為攣人啊，你知我都肆無忌憚㗎啦，講嘢係咪？但我都覺得我唔可以 repeat 啊，因為我都覺得。即系你唔面红我都面红啦，同埋真系有失我嘅身份啊，有失我作为同志嘅身份。 系我唔会，我唔会面红咯。但系呢个说话成日太低装， 太低装我真系讲唔出。 即系佢成日话我哋失礼，我唔知边一个先系真正嘅失礼咯。 系啦，真系失礼晒。系五眼联盟咁多个国家，嗱，跟住我想问一下。除了因為呢啲議員咧整紅咗呢一個同樂會啦、曲線嚟啦，亦都喺開始令到大家開始關心咩叫做五眼聯盟咧。 係， 大家知唔知咩叫五眼聯盟啊？ 咩係五眼聯盟？ 我記得係幾個地方嘅，係有 國家嘅，即係其實五個英語國家係啦。冇理由唔知嘅喎，小航，你應該知嘅喎。其中一個國家係你來自嗰個國家咯。 係因為我哋好少提呢一樣嘢。 係啦，咁其實係英美啦，最主要加拿大啦、澳洲啦，同埋新西蘭嘅，就係呢五隻眼咧加埋一齊就五眼聯盟嘅。OK， 我想講一個即係故事，就係、是、最近發生咧，就喺呢個新西蘭嘅。OK， 就係五眼聯盟之一嘅。我因為好值得向大家分享。咁喺當地咧，其實有一個咧。现年57岁的 MP 即是 Members of Parliament 即是议员 OK， 他亦都是原来是从政以来是一个即是从政了最长日子的一个很老资格的议员来的 OK， 即是30年了。但是最近他是退休，通常有一个惯例的，如果一个议员退休的话，其实他都要有一个即是所谓 farewell 的演说的。他在演说里面呢，他做了一个道歉 OK， 道歉什么呢？因为他说在这个时候我要趁这个机会呢，作为我最后一个即是发言呢，我要告诉大家知呢，我要是就住2013年呢，我是投票反对这个同志婚姻呢，我是要致意无限的协议的。 哦， 因为他说在好几年前呢，他的仔同他 come out。 哦。 咁然后他同他的仔仔即是仔仔同他 come out 之后呢，他的仔仔同 daddy 有个要求的。你可唔可以喺你嘅任内，能够可以喺议会里面就住你2013年反对同性婚姻立法而致歉呢？佢话我为咗要支持我嘅儿子，同埋为咗要去兑现我呢个承诺，咁所以我喺今次最后嘅一次演说里面呢，我要向大家郑重致歉，因为我当其时作咗呢个决定投呢个票，系因为我唔明白系我犯嘅一个错误，我亦都希望喺今次呢个公开嘅道歉里面呢，系真系 on the record。即是话喺新西兰啦，唔系澳洲，喺新西兰嘅议会历史里面咧，系真系 on the record 记录咗，系有位议员就住当年反对同志婚姻而郑重致歉。哇！我真系觉得好感动啊，呢样嘢 系 好犀利 嘅。虽然当年佢反对，但系佢终于都因为佢嘅儿子啊，咁就察觉到自己曾经做错过，起码佢有呢个勇气去承认。 系啦，咁同埋呢个故事都话俾我哋知道咧，其实就算不明白咧，其实由反同去到成為我哋嘅盟友咧，其實中間有個過程嘅。咁所以有陣時候我哋都應該有個胸襟咧，就係、是、讓曾經何時可能未必係我哋站喺我哋身邊嘅一啲盟友咧，讓佢哋有機會慢慢去明白嗰件事，有機會去轉化，有朝一日會回心轉意嚇。回归正道啊， 系啊，冇错啊，所以两位议员咧，应该都要睇下芝麻糊豆腐花系咪？ 系或者听下多啲我哋嘅 自己人 啦、 啊，系、啊。 我都想讲另外一单即系 news 啦，都系讲即系即系帮助啊，同埋 support 有关嘅。咁即系西班牙咧，其实有一个学校咧，咁有一日咧，有个学生咧，其实佢就十五岁啦 ，Mike Gomez。咁佢就咧著咗條裙翻學，咁佢就話其實我都係支持咧，即係女性嘅自由啦，同埋即係挑戰呢個傳統嘅性別定型嘅啫。咁我即係男學生啦，咪當然係，咁佢著咗條裙翻學，點知哇引起呢個軒然大波，知唔知？即係嚴重到俾人趕出校喎。 嚇！著條裙都俾人趕出校， 仲要咧逼佢去睇呢、這個即係心理輔導醫生咁樣啦。 嚇！ 即係講好似好大件事咁樣啦。 2021年咯喎。 係啦，咁即係唔知西班牙。 當年梁朝偉都著個裙。又唱歌啦，梁朝偉唱歌嘅時候係好耐以前咯，但係記唔記得啊？ 隱約記得， 可能梁朝偉太靚仔，啲人就係望樣冇 望上邊冇望下邊係咪？ 咁因為學生就好慘啦，又俾人即係踢出校，仲要去睇醫生。咁跟住咧，喂，即刻咧去學校有邊有個老師啊，仲要好靚仔，即刻咧著條裙翻學。就為咗係要支持佢，就話其實咧，即係呢件事絕對唔啱添啦。首先，但係佢就冇講呢個教師嘅性取向啦，我唔知啦。但係靚仔到 即係好靚仔喎，戴住口罩都覺得佢 係啦。咁就即係著咗好靚仔啦，咁就支持佢，即係話呢個學校係做得唔啱嘅，即係即係點解會即係趕呢個學生出校㗎，或者係即係要去睇心理醫生啦。咁即係引申下嚟咧，其實成個即係西班牙咧，好多唔同嘅地區或者學校咧都。都有一啲咁樣嘅老師啊，係老師啊，支持呢個學生，亦都即係著裙翻學教班嘅。咁引申到咧，有另外一個即係喺北， 係咪引申到咧？我諗下啊，連到當地咧，即係同志界裏面嘅 TB 都著裙咧，係翻工，呢個就勁啦！我覺得呢個就勁啦。 咁當然要睇下有冇啦嚟緊。 同 Uncle Maggie 第時會著裙嚟出席主持呢個主持人一樣。 哎，我哋要講 Uncle Maggie 先。 哇， 係啦，因為上個星期咧，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其實佢係休養緊啦。咁其實都開始穩定翻少少嘅。咁但係都需要真係。多啲時間喺屋企，尤其是呢個疫情嘅情況底下，更加真係要少啲出街啦。咁就係冇做呢個自己人節目好耐啦。咁但係上個星期我哋做完節目兩點鐘嘅時候咧，行出去呢個廣播大樓咧，突然間見到 Uncle Mac 喺度等我哋放工啦，仲有阿嫂阿 Karen 喺度啦。咁啊，試完咧就阿 Karen 嚇，就原來係派間女餅。 系啊， 咁我哋好开心啦，因为其实佢都冇上呢个广播度啦，翻嚟自己人都好一段好长日子啦。 系啊， 虽然佢都住得好近，好近呢个广播度，咁所以嗰晚都好开心嘅。咁所以同大家报下平安啦。 系， 见到 Uncle Maggie 都系言笑甚欢啊。 系，声如洪钟系嘛？ 精神同埋状态同埋嗰只口战法都系好 good fit 嘅。 O K， 咁即系都健康唔错啦。 比较联想中系即系更在状态啦，因为冇见佢即系成年咧。即係以為佢即係每日都要坐喺屋企，咁但係原來佢出到嚟咧，都行得走得 OK 嘅， 食得講笑嘅。 我有同佢一齊去睇舞台劇嘛？ 啊，係咩？ 係 啊， 誰動了我的村莊？ 冇你同佢咁 friend 㗎。 係啊，咁但係都需要一段幾長嘅時間，即係慢慢搞好自己嘅身子嘅。 係啊， 希望大家都即係得閒嘅時候多啲俾啲鼓勵佢啦，好冇？ 好啊， 好啦，報完平安啦，跟住就要報下咩啊 ？Sex。 Spinderella cut it up one time。Come on.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Let's talk about you and me. Let's talk about all the good things and the bad things that may be.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for now. To the people. 其实我觉得我今日讲这个即是 sex 的 news 呢可能是 Tana 好一点的。 是啊。 但是呢不要紧我准备了一个我都想。因為我自己比較少睇呢一個系列嘅電影啊，我講緊嘅當然唔係即係 Marvel 啊，我都少睇 Marvel。 唔緊要，我哋一齊揣摩一下我哋今晚。 就係咧，依個咧，即係女嘅成人電影啊。咁原來咧，日本咧有一個即係 我哋今晚全男班要講女嘅成人電影啊， 幾有化學 作用，挑戰性啊。 咁我哋梗係即係跳開我哋平常講嘅嘢噶啦，即係講下唔同嘅嘢噶嘛，你咩都講嘅。咁例如即係你知啦 ，AV 嘅市場就男性主導㗎啦。咁其實大部分即係女類嘅即係成人電影，其實我諗個拍嘅受眾啊或者觀眾咧，佢都係想俾男人睇嘅。咁所以咧，佢哋拍嘅嘢可能都會哇大特寫啊、大鏡頭啊，即係女人個樣啊或者一啲器官部位咁樣啦。咁但係咧，原來日本咧係一個新嘅趨勢或者一個新嘅電影嘅系列咧，其實係揾翻一啲真嘅即係 lesbian。去主演呢啲电影嘅，而佢哋拍俾观众睇嘅咧，佢都系想俾翻即系女性嘅观众啦，当然可能系女同性恋者啊，或者系即系女性啦。咁其中咧最出名嘅咧，即系有一个系列咧，就即系我唔讲名咧，就 B 字头咁样嘅，咁自己 search 啦。咁咧佢有两名女优咧，就真系本身已经系一个情侣关系嚟嘅，一个叫做张明空，一个叫做月岛菜菜子，又系菜菜子，好多菜菜子。 因為原來佢哋係情侶身份嚟嘅，咁所以咧佢哋拍嘅即係佢哋嘅碟即係佢 AV 咧，其實即係除咗係有即係性愛之外咧，其實原來仲有好多不同嘅前戲啊，同埋之後嘅即係演後 續嘅座談啊， 即係佢哋會即係嗱，除咗之前佢哋可能係會拍一啲比較生活化嘅、 okay. 即係片段啦，即係你知啦，如果拍俾男人睇嗰啲，點會有屋企煮飯洗衫嗰啲㗎？即係可能咧，佢哋真係有兩個喺屋企即係執下嘢啊，做一啲小温馨嘅嘢啊， 即係比較多情感上交流嘅。 係啦，同埋係真實嗰、那個即係情感嘅交流啦。咁、 okay. 即係當然啦，中段即係戲肉咁樣嗰啲，大家都知係啲咩嘢，但可能都會即係比較多啲係一啲。即係你會感受到佢哋即係內心嘅感受， 情感嘅激盪咧， 係即係比較真實啲嘅嗰個流露嗰個感情度，即係唔係為咗討好男性觀眾而去扮即係扮出嚟嗰啲樣子、啊， 同埋佢哋兩個係真嘅 couple 嚟噶嘛， 係啦，咁同埋拍完之後咧，佢哋仲會坐喺度，即係可能接受導演嘅訪問啊，或者會講下即係咩你拍完呢個片就 賽後檢討 點啊，或者即係俾，所以其實咧就令到咧呢一種類型嘅片種咧，即係真即係真女同志拍嘅 AV 咧，就即係好受歡迎啊，令到咧即係其實佢哋仲開埋呢個即係影迷會咁樣嘅，即係邀請啲影迷嚟、即係見下面啊，傾下偈咧。咁發現咧，原來咧 70% 以上佢嘅影迷咧都係女性嚟嘅，不過佢就冇講係咪真係即係 都係女同志， 係即係女即係咪女同志咁樣咯。咁所以咧，其實都佢哋即係日本方面都會有好多依啲唔同類型嘅即係 AV 嘅選擇啦。不過咧，即係唔好彩地啦，即係2017年咧，其實呢、這、一個即係女嘅即係組合班底咧就已經解散咗啦，因為佢哋分咗手。 哦，因為太多呢啲片啊， 哦， 已經冇私人生活啊， 係 啊，都分唔到咧真實咧同埋拍戲咧到底係咩一回事，因為。24小時咧，屋企個 cam 都係著咗嘅， 金魚缸咁咩 啦？ 即係交緊電費都仲係開緊個 cam 嘅，你明唔明啊？即係其實真係一啲浪漫都講唔上啦。咁但係咧，我有陣時咧，即係講起譬如話女嘅，即係所謂女同志嘅電影啦，啲 A V 片啦，我有陣時等咧，即係 lesbian 好慘嘅，即係我哋男同志就會睇男嘅 A V 啊，係咪？ 係。 咁但係有陣時女嘅 A V 咧，好多我識嘅 lesbian 咧都唔睇，因為發覺其實嗰啲拍嚟咧擺到明係 for 直男嘅視野。即係 male gaze 嘅，即係於是乎咧，即係大家睇嘅時候咧，係不是味宜嘅。喂，我哋唔係咁搞法嘅喎，嚇唔係咁個噃。即係所以完全即係個市場根本唔係為佢哋而設咯，係個性別啱嘅啫。嚇， 同埋呢個即係佢呢篇報道都有指出咧，其實呢啲類似即係女嘅 AV， 即係以前拍俾男性睇咧，好多時都會有男性嘅出現。 係啊，係啊，係、啊。 或者咧，即係模仿即係男女即係。交合嗰個動作咧，而去拍呢一啲嘅電影嘅，咁所以咧，對於女同志嘅觀眾嚟講咧，學啊，即係 Brian 話齋，其實係啊，都唔係咁嘅，都唔同嘅，即係我即係唔想睇啊，或者突然間，有個男人即係攞男人出現，真係好驚，即係好似 即係做咩？ 突然間睇緊機片咁樣咧，喂，點解有個大嬸出現？ 真係有嘅，有啲 片咧係突然間咧，即係 唔係嗰個感覺咪就係好似有陣時我哋去下公廁咧，咦？點解我又嬸入咗嚟嘅？ 即係我哋 拎住個地拖咁樣咧， 但係若無其事喎。 係啊，你唔可以 complain 噶嘛。 係啊。 系嘛？你想就調翻轉咧，有個男人入嚟女廁清廁所咧，就會癲咗噶啦嘛，係咪先？我哋唔得噶嘛，我哋要繼續就算係做緊嗰件事咧，都要 keep 住做緊嗰件事噶嘛。 唔係啊，同埋嗰啲阿姐話唔使理我。 係啊，嗰啲阿姐係處變不驚嘅。 即係但如果我哋男性，即係男性嘅清潔工作者可能去女廁嘅話，你唔可以。唔使理我，你哋繼續。 我俾人趕出嚟。 係 ，同埋男廁同埋女廁最大嘅分別就係我哋有企喺度做嗰樣嘢噶嘛。 係啊， 企喺度做嗰樣其實係好開揚噶嘛。 係啊，係啊， 要見到就乜嘢都會見到噶嘛。 係啊， 但係跟住有個嬸喺你側邊度拖地嘅時候咧、啊，你都要繼續若無其事。 佢最 唔可以若無其事。 佢同你講話，你唔使理我，但係我冇得唔理佢噶嘛。 唔係、啊、我哋都唔知，我哋係咪企埋啲，或者我哋擁埋啲， 同埋有陣時冇得快啲噶嘛。係 啊。 个速度系唔可以我哋控制噶嘛？ 咁冇办法，我哋都要即系故作大方啦，由得佢你啊，你好啦，算啦，你抹干净打地先，都唔理你咁样。 系啦，点解我哋由呢个 A B 讲到去 去入厕所嘅咧？ 入厕所嘅咧，系咁阔嘅，我哋嘅 topic 真系。 咁同性有关嘅，我哋都会讲下嘅。不过咧，我又想讲多一单咧，即系大家咧会唔会即系对于某一样嘢咧系特别有 fan， 即系人体嘅部位啊？ 有一個 fantasy， 即係有啲人咧特別係中意啊頭髮啊， 我有啊。 有啲人咧話哇，見到佢隻手咧就我已經有 小紅你嘅 fantasy 係咩啊？ 我中意睇人哋後尾枕。 后尾枕啊，即 系个头系个颈啊，点 解 咧？ 咁乜嘢咩为之？对于你嚟讲，系好 appealing、好吸引、好性感嘅后尾枕咧？ 好， 因为呢个我第一次听啊， 好清靓、好清秀咯，同埋即系唔会有多余嘅肉嘅后尾枕，同埋嗰个 shape 系要少少弧形咁样。 咁要咩发型啊？ 要短嘅，即系可以系少少橙 青青地嘅， 系啦，青青地上面咧就系要有啲贴服嘅头发。咁就為之靚嘅。 唔係，我覺得每個人都會有一啲唔同嘅 fetish 嘅，同埋對某啲部位咧，我哋覺得嚇嗰樣嘢係好冇乜嘢嘅啫。咁原來因為我以前都認識過啲 ex 咧，咁佢哋原來都係對於某一個部位係特別。你大家都以為哦，一定係嗰啲嚇器官咧，唔係嘅喎，其實可能係好平常。 係啊係啊係 嘅一個部位，但係對於佢嚟講咧，原來某個部位某個 shape 咧，對於佢嚟講，哇，淨係 sexy 到癲咗啲。 系啊， 好奇怪 嘅，呢个系解释唔到嘅，我都唔知点解我会咁留意人哋个后尾枕嘅。 哦 ，OK， 如果个头发后边有辣痢咧，得唔得？有个窿， 唔得呢一个，即系后尾枕系要好实 细。Okay, 对于你嚟讲，有啲咩嘢名人讲得出而觉得你觉得佢个后尾枕好正咧？ 哇！而家呢一刻啊，金城武。 我真的完全冇留意過金城武嘅後尾枕， 唔係因為咧 360度都係咯，好性感啦！ 我諗佢腳板底都應該好性感。 唔係啊，因為當其時佢有一套叫《天涯海角》噶嘛，好出名，好我好中意，因為佢係少數會喺一套電影裏邊去短頭髮嘅形象出現嘅。咁我覺得佢短頭髮好睇過長頭髮嘅。咁跟住我就嗰陣時啊，突然間留意到啊，原來佢嘅背影幾靚喎。然之後慢慢就由佢個背影慢慢向上移啊，佢個。后尾枕啊，点解我成日都会留意嘅呢、啊、即系就系、是、唔知系咪咁样启蒙咗咯？ 哦、会唔会特别中意摸个部位嘅？ 摸又唔会，即系睇嘅啫。 哦 ，OK，、嗯、哦，唔系我点解会讲呢件事呢？因为啱啱咧喺个新闻度咧，即系啲网民嗰度咧，就睇到个 news 咧，呢位男性咧，原来系特别中意人哋反白眼。 好正啊！我未听过啊 ，I rolling 啊， 系啦，即系。佢原來咧係會即佢中意人反白睇人反白眼啦，而睇到咧係即會有佢咁講咧有些微嘅性興奮嘅，亦都佢有要求過去嘅佢係直嘅，咁佢女朋友咧係即做嘅時候咧就反白眼俾佢睇嘅。 喂嗱，我冇咩擅長，但係反白眼咧，其實我妹話翻俾我知咧，我係好叻嘅。 其實我哋講翻咧， 因為尤其是機 man 咧係好叻嘅， 我就想話 反白眼嚟到秒人咧， 我想话，即系佢系净系对女士嘅反白眼先有感觉嘅，男士就冇嘅。 我睇一条片， 但系边只反白眼先？即系因为有好多人都话咧，即系除咗我哋啲秒人嗰啲反白眼之外咧，睇唔起你之外咧，性高潮嘅时候，好多人都系反白眼噶嘛。佢系咪嗰只反白眼先？ 即系眼即系碌咗去上面嗰啲咯。但系佢就讲出个故事嘅，因为原来细个咧，佢对于反白眼系即系有一种莫名嘅喜欢嘅。而佢一位即系女同学咧，就向佢无啦啦地做反白眼之后咧，佢就会觉得呢个系一个善意，即系好开心啊！即系见到呢样嘢好开心，有一个人竟然知道佢心底呢样嘢咧，咁所以佢就对于 但系个女同学点解反白眼先系秒佢讲嘅嘢？ 佢系无啦啦向佢反白 眼。我谂唔会系无啦啦啦，系秒咗佢，佢唔知佢秒咩，秒佢咩 啫。覺得人哋係即係中意佢或者係對佢示意友好嘅，佢就寄於佢心底，所以長大咗，即係因為佢有專家同佢分析過，就話佢呢樣嘢咧形成咗佢心底咧係一個好感嚟嘅，所以咧對於見到有人反白眼嘅時候咧，佢係特別中意咁樣嘅。咁但係咧，啲記者又俾啲反白眼嘅佢相去睇咧，咁有記者又俾張午夜凶靈嘅反白眼，呢個唔得。 午夜凶靈嘅反白眼， 午夜凶靈其實嗰個眼白係上面隻眼珠向下邊， okay. 即係比較即係調轉咗個方向。 所以對於佢嚟講，反白眼都係神圣嘅。 係啊，佢講到好好神圣嘅，即係講到佢要有少少紅筋啦，即係又有幾多白，有幾多黑咁樣啦，或者係即係佢話其實都同樣有關嘅咁樣。 係啦。所以講到反白眼咧，我覺得即今個星期我聽到阿何燕同埋梁阿美芬嘅即係説話嘅時候咧，我第一個反應就係反白眼反到咧係對眼去到後腦，其實係揾翻啊，係一段幾長嘅時間先可以反翻去前面啊。 是我一生人里面我反不到白眼呢，这个是我最长的一个反白眼的。 最长的白眼。 是啊，都多谢两位议员是令到我刷新自己个人的最新的纪录。所以来讲的 Games， 不如有一个 eye rolling 的竞技、 啊。Okay 啊、 我就一定有机会可以入到十强的一定。 你跟你这么 friend， 你做评判算啦、啊。话你赢了不得。 OK， 结束这个晚上的自己人。送你一首新歌。 是啊，是 Elton John 和 Winner Samayama 的 Chosen Family。 Your time, we've got all night. Show me the rivers crossed, the mountains scaled. Show me who made you walk all the way here. Settle down, put your bags down. The pain when you're ready, we'll turn the page together. Open the bottle, it's time we celebrate who you were, who you are. We're one and the same, yeah. 自己人临尾嘅时候送嚟咧就系 Rina Sawayama， 再加上 Elton John 嘅呢首作品叫《Chosen Family》。作为自己人咧，我哋就好明白一个道理嘅。呢、這个世界上面有啲手足、有啲姊妹、有啲屋企人系可以自己拣嘅。 嗯， 系一个歧视处处，系一个压迫处处嘅世界。我哋呢一班 Chosen Family， 我哋继续去迎难而上。所以自己人嘅英文名系叫做 We Are Family。好啦，结束呢个晚上嘅自己人，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Stay safe。